关于房产税的问题啊，富田也想简单说几句啊。在说之前呢，想表达这么个意思啊。这个故乡这个群啊，非常非常好。那么在2月份的时候，有幸被人拉到这个群里边，而且呢，跟顾先生在一起，好像我们当时还在谈论了这个房价的问题啊，也涉及到房产税的问题。但是不幸的是什么呢？好像就是那一次语音谈完了以后啊，第二天，富全因为那么在另外一个群，在自己的群里边啊，谈这个修宪的问题，是吧？那么结果呢，被封号，被封号的第二天呢，第三天又被约谈喝茶，那么又过两天呢，自己的群也被封了。那么因此呢，就跟顾凡先生呢这个群呢就失联了，失联这么很久一段时间，是吧？富全的两个号，一个理想，一个富全，啊，大号小号都被封，啊，那么其后呢，自建群呢又两次被封，那么失联朋友啊，这个好友微信群无数，啊，那么这两天呢又被朋友拉到了顾先生这个群。啊，富全非常高兴。那么关于房产税的问题啊，富全所知道的情况是这样，其实提出房产税这么个概念，或者说向政府提出这个建议的啊，是由这个税收方面的专家提出来的。其实呢，主要提出这个问题的这个人呢，富全还认识，而且是自己的亲戚啊，是自己的一旦挑，是吧？也是个财税专家，国务院参事。那么就是他十几年以前，就很早以前，富全印象当中，很早以前他就提出房产税的问题，是吧？那个时候呢，还并没有涉及到房价问题，因为当时的房价并不高，你比如北京可能也就几千平方米，不是几千块钱，几千块钱一平方米啊，就那么个价格。那么当时，那么提出房产税呢，啊？那么富全的这个啊，这个亲戚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主要是为了什么？主要是为了这个改变税收的结构啊，是从改变税收结构这个角度来讲，那么提出房产税的问题，并不是为了调节房价呀，什么什么调节收入，什么什么调节什么，他没有这个意思。就是你当这土地出让金这个制度，是吧？啊，那么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税费，是吧？那么中国的在房地产问题上面的税收税种杂乱无章啊，很多很多，是吧？因此它是从国外的这个角度，国外有房产税，是吧？那么因此呢，把这个税种引进来，是为了是改变这种税收结构，它是从税收的专业角度去提出这个问题的。但是呢，这个当时的这个执政者呢，一直没把这事当回事儿，是吧？他一直没有采纳。如果当时就是什么，就是改变这种税收结构了，就拿这个房产税来取代其他的那些杂七八糟杂八的那个房地产税的话，是吧？那么好了，可能也就没有今天这么多事儿了。因为你房价如果在北京地区，如果房价是几千块钱一平米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无论如何，你市场评估价，啊，你是0.5%、1%，你按这个比例，就即便收房产税，它收不了多少钱，对不对？但问题在于，就是因为这个税迟迟没有能够推出，不管因为什么吧，对不对？因此这个。那么其后的这个政府的所谓的对房价的调控，又越是，而且是越调越高，是不是？那么现在呢，导致了说一平方米10万、20万都有了，啊，就五环六环左右的房价都到了5、6万了，啊，普普通通的一套房子都几百万甚至于上千万了，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再推这个税，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就像顾先生所说，是不是你这个价值的提高，价值的增值，是吧？完全是一种账面性的东西。我原先这套房可能值50万， 是吧？就因为你房价给炒起来了，炒把房价炒起来是谁的原因？还不是你政府的原因吗？对不对？你把房价给炒起来了，结果从50万到500万了，我好了，那难道说我就得就评估价500万我去纳这房产税？凭什么呀？对不对？这没道理。而且呢，这个税种一旦征收啊，存在着很多法律上的障碍，是吧？不是说税收立法性的障碍，是法理上的障碍，他逾越不了。另外呢，就是说现在的官员，一他不愿意降房价，他骨子里边，他难道他希望降房价吗？他当然不希望啊，对不对？他只是拿这事儿啊作秀，在忽悠老百姓。老百姓你看没有？哎，对着高房价啊怨声载道，那么政府不能不回应啊，政府不能不作秀，做出点表示。因此现在所谓的一个房产税变成了一种作秀的手段了，是不是？老拿着这比划着，政府拿着说事比划着，实际上呢他自己他也不想退。而且从政治风险上说，这个税种一旦推出，那么政府会评估政治风险而不是经济风险。因此从这个税种啊，那么我们不要说什么合理不合理的问题，对不对？那么很多明显的问题在那里摆着，而且你法理上的问题你都解决不了，是不是？那富强刚才就说了，你可以征收啊，美国可以征，你也可以征啊，但是美国人家那房产是私有的呀，对不对？那么房地之间是不分离的呀，房地产是合一的。您这倒好，房地分离，地上物归你，这个土地还是国家的，你这叫什么玩意儿啊？你不完全的一个产权，建立在这么一个基础之上的物权，你凭什么要对他征收所谓的房产税啊？你跟美国人比啊，美国人啊就征房产税，你就征房产税？好了，你可以首先你先把这个住宅，你既然对这个住宅收税了，对不对？那你先把宅基地的问题解决了，对不对？你先把宅基地私有化呀。如果啊，中国人在承受这个房产税的过程当中，如果能够顺便解决了宅基地私有化的问题，那也算值的一件事儿啊，那也算合算的一件事儿啊，至少推动了制度性的变革啊，对不对？咱们先不要说什么什么什么农村的耕地归谁，是不是？那至少说农村也好，城里的也好，每个人都有宅基地嘛，对不对？那宅基地这个东西如果变成私有的话，完全产权意义上的东西，那也算一件好事啊，那你争也就争了，对不对？问题在于你不能什么情况都不变的情况下，是不是？你就为了弥补你的财政亏空，这没有道理啊。这个就连我们就这个当时提出房产税的我们这个亲戚，现在都在向政府建议先不要征收房产税。你看他自己都没底了，知道吗？他提出房产税的人是吧，是个财税专家，他现在都觉得征收房产税他都觉得他妈说不过去，你明白这意思了吗？啊，所以他都在向政府建言说不要，现在不要轻易的那么铺开房产税的问题啊。那么我们这些人怎么可能到为这个税种去叫好去唱赞歌呢？傅权是实在是想不通这个事儿啊。另外呢，有关税收的问题是吧，那么税收到底是什么问题？是经济问题吗？啊，傅权以为这个税收的本质上它不是个经济问题，它是个政治问题。因为凡是涉及到生杀予夺的这些问题的都属于政治问题，表面看是个经济问题，但实质上都是个政治问题。因为你涉及到从老百姓手里边收取什么东西，这叫夺呀，生杀予夺呀，对不对啊？你是靠国家强制力去收取这个从老百姓手里边收钱呢，抢钱呢， 对不对？这不是一般的经济问题，这是政治问题啊。因此有些税收专家是吧，那么是这个在这个财税领域的专家，往往忽略了这它的政治性，往往只是从经济角度啊，从宏观调控啊，调控经济，调控房价啊，调控价格，老是从这个意义上面去探讨税收问题。傅全以为这是极不可取的一件事情，对不对？那美国人为了他们税的问题能跟英国人打起来，是不是？那难道是这是一简单的经济问题吗？是不是？无代表不纳税啊，是不是？你他妈的英国本土那帮老爷们啊，你让我们美国人他妈的这交税，是不是？而我们美国人在你们议会里边连个代表都没有，凭什么呀？啊，你想征就征，你想增加就增加。因此就是说，你看这美国的独立战争不就是因为税的问题打起来的吗？是不是啊？那么要求在英国的议会里边要有北美十三州代表，那结果被他妈英国的英国女王给他给回绝了，是不是？那美国人不干了，是不是？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要求独立，是不是？你看表面看是一个税收的问题，实际上它是个政治问题，它涉及到生杀予夺的问题，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另外刚才傅强也谈到了啊，可能有些人不以为然啊，说你谈什么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还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府，好像似乎谈这个问题好像不合时宜。那么傅强就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啊？那么税收到底是干什么用的，是不是？那么你政府收税，那么从本质上来讲，你到底是用于什么地方啊？那税收的本质啊，傅全以为这个税实际上就是老百姓凑份子凑钱来养活政府，养活一帮人为老百姓服务，对不对啊？为老百姓办事，就是说你既然有国家，大家组成一个国家要建立政府，那就得雇人呐，对不对？那就得雇人为咱们办事，那你能白让人干吗？实际上不就是老百姓他妈凑钱，是不是？谁钱多多出点，谁没钱的谁都不出。说白了，不就是他妈的雇钱养活一帮人吗？为老百姓干事儿，这就是政府啊，是不是啊？那么好了，你到底是税收到底是取之于民，当然没问题，那用之于民吗？这是不是我们好好想想这问题？那么这个税收到底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还是用之于府呢？当然是用之于府了。你什么时候听到过美国人说他妈的我们这个交的这个钱，我们上的这税是为老百姓，为他妈的啊取之于民，为用之于民了？你看美国人什么时候教育过他的教育或者说他的宣传，他怎么可能是得出这么个结论呢？对不对？那就是他们老百姓凑钱为了养活这政府，让他们政府干事儿啊，那政府他得那这人得发工资吧，是不是？他得置办一些什么什么什么设备，是不是？那他建立军队他得采购军火，是不是？他外交他也得用钱，内政也得用钱，是公安也得用钱，国安也得用钱，他哪儿都得用钱呀，因此这钱从哪儿出？天上掉下来？那不可能，那当然是老百姓取之于民，但是用之于府，用的地方就是用于政府啊。只有当人们明明白白的知道，我们所出的这个钱是用于政府的时候，才会紧紧的盯住这个政府。不能让他乱花我们的钱，所以才有了议会财政一说，对不对？那议会为什么有预算有决算呀？那不就是老百姓雇一帮人，也是花钱雇一帮人，是不是？给老百姓看着这钱袋子呀，别让那他妈的，那帮狗官们他妈随便花咱们的钱呐，对不对呀？他们说啊，应该是他们想把这钱用在什么地方，需要多少多少钱。好了，老百姓不懂，那么老百姓雇一帮人，就是议会这帮人，是不是？那么审议这个预算，是同意不同意你花这笔钱， 是不是？ 这不是就才有了这个议会财政一说吗？才有了预算决算一说吗？ 可是中国的这种宣传、这种教育，就是从小就让你知道啊，这税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你看，既然是用之于民，那不是多多益善吗？对不对？那是为老百姓好啊。既然是用之于民，是不是？那我怎么收？我收多收少？我用的什么地方？那似乎老百姓，那就不应该有太大的意义，对不对？我都用你们身上了，是不是？因此就敞开收，能他妈收多少收多少，是不是？所以才有了所谓的财政收入连年啊连年增长，这在西方国家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啊！啊，说你那税你收多少，说你用于支出多少，那都有预算的呀。 说你财政税收有了盈余，刚才有群友也说了，是吧？那你应当怎么处置啊？那该怎么分怎么分呢？ 那不是能收多少就收多少，收的越多越好。但是中国不是这样，中国就是这样，中国成了什么呀？他们想怎么收怎么收，啊，收的越多越好，而且变成成绩了，变成他们政府的业绩了。你看没有？而且老百姓还不能问，是不是？那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吗？你他妈问什么问呀？对不对？我收多少也是用你们身上了。你看他来这套，啊。 所以呢，傅权以为有些问题啊，我们不能单纯的从这个财税的这个学术角度去探讨问题，是吧？如果从财税的学术角度去探讨问题，有些问题就被掩盖住了。 那么刚才傅权呢发一个帖子就说过这个问题，是吧？就是我们这帮人啊，在网上每天这个整日鼓与呼的这些人啊。你没有必要为当局啊，那么进行各种各样的税收去找什么依据，找什么理由，是吧？你没有必要为他们找理由、找依据、找合法性、找合理性，太没有必要了，是不是？他们是贪得无厌的一帮人，他们巧取豪夺，还用得着你给他们提供借口和理由吗？是不是？我们这帮人应当干什么？对不对？应当宣导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对不对？我们应当争取我们在议会里边有真正的民意代表， 而且我们不应当哈那么自觉自愿的，甚至于他妈的还唱着赞歌的啊，为那些他妈的巧取豪夺似的啊，根本就没有产权，就是无产权意义上的物权，去为这些东西去纳税，而且还心甘情愿。我们这些人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呢？对不对啊？至于说什么你调节房价，你扯什么蛋呢？你用一个税收去调节什么房价呀？对不对？你调房价的措施有的是，对不对？成百上千条，你怎么一条不用啊？对不对？你非得用这种税收的调节手段啊？这毫无道理啊。 那么最后呢，傅权呢也想说几句房价的问题。在傅权看来啊，那么这个房价被炒高啊，那么有些人尤其政府在误导大众啊，认为是开发商啊囤地囤房造成的，是不是？也有人认为呢是这个中介啊，中介呢把这房价给炒上去的，是吧？等等等等，还有什么什么流动性的问题，是吧？流动性过大啊，等等等等。傅权以为这都是表象啊，傅权以为真正使得房价啊迅速蹿高，而且居高不下，而且越来越高的根本原因还是政府的原因。为什么？因为作为房地产业的基础，也就是土地啊，土地的所有者是政府啊，是。那么这个地方政府是土地的唯一的所有者，是不是？ 而且是处于居于高度的垄断地位，即便是农村的土地，表面上看属于集体所有，但是他也得先卖给政府，对不对？先国有，完了以后再进入一级市场，是不是？再通过二级市场，如何如何，是吧？因此，政府是这个土地的绝对的垄断者、拥有者，而且是唯一的。另外，土地市场啊，政府又是唯一的经营者，对不对？因为土地的产权啊，那么都在政府手里。那么产权的最本质的一个特征，那就是处分权，对不对？那么谁拥有土地的处分权？只有政府。因此，拥有土地处分权的政府是唯一的土地经营者。另外，政府又是什么？又是税收的那么承受者，对，税收的索取者，是不是？他通过这房地产的各种各样的税收，是吧？来形成财政收入，这土地财政吗？是不是？就这三个原因，就导致了这个政府，他绝对不希望这土地不值钱，他绝对不希望这房子价格低，而且他希望越高越好，而且所谓的招牌挂，是不是？那么价高者得啊，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而且谁在囤地啊？最大的囤地者不是开发商，是政府啊，是不是？他造成了土地稀缺啊，所以才形成了地王啊。因此，这个中国的房价的居高不下，持续蹿升啊，实际上这个过错都在政府啊，始作俑者都在政府啊，是不是？而且最大的受益者也是政府啊，他把房价给搞上去了，他又假惺惺的啊，利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金融手段、税收手段啊，假装的去调控房价啊。那么调控的结果呢，使得他的收入越来越多啊。你政府的收入越多，那么最后不都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吗？从而又再一次的，或者说越来越提高房价。傅权以为房价的这个上升，这不是别人的事儿，就是你政府的事儿。而且政府既然依靠土地财政，官员们是吧，靠着房地产发财呢，靠着房地产啊来这个彰显他的业绩、政绩，是不是啊？靠着这往上爬呢，靠着这个敛财呢，你说从政府到官员，他怎么可能有降房价的冲动呢？是不是？所以所谓的降房价，那都是在作秀。为什么这个房价越调越高？是不是？这原因不就在这儿吗？一帮愿意房价越高越好的人在调房价，你这不是他妈扯淡吗？这不是？是不是？完了又他妈的什么什么，所谓的税收改革啊，税制改革啊，优化房地产税，又搞了一个什么所谓的什么什么什么，房产税出来，这不是就是巧立名目、巧取豪夺吗？真正的要想降房价，是吧？那么你就土地私有，土地的这个经营者多样化，是不是？你手里有土地，我手里也有土地，是不是？你不急着卖，还有急着卖的呢，对不对？谁也无法垄断这个土地市场，是不是？土地的持有者多了是多元的，那么经营者当然也就是多元的，是不是？那因此就出现了竞争，那么竞争之下，这个地产才能降下来，对不对？你地产降下来，你房屋的价格才能降下来，是不是？你在这么一种情况下，是不是你在谈什么房产税也不迟。刚才傅权就说了，透过这个房产税的问题，如果真是推动了中国的土地私有化的进程， 至少是先在宅基地私有化问题上面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那中国啊，中国人啊，交一点这个税啊，交一点房地产税啊，房产税是不是？那么从而取得了宅基地，也就是这个房产的绝对的这个产权，是不是？从房屋到土地都取得了完整的产权，那也是一件好事，也值得呀，是不是？那中国人他们付出的点代价也值了，是不是？推动了中国的啊土地私有化进程。如果不是这样，单纯的一帮所谓的税务专家啊，在那里边啊瞎他妈忽悠，为了谄媚权贵，为了讨好政府，是吧？搞出这样那样名目来，是吧？帮着政府骗钱，帮着政府巧取豪夺啊！傅权以为这是极不可取的一件事情，我们这些人绝对不应该跟着一块起哄，起什么哄，架什么样子，是不是？你把这问题要搞明白，搞清楚，是不是？这不是你卖弄那么这么税收学问的时候，是不是？说我懂税啊，我是税务专家，这不是你卖弄这些学问的地方啊，这也不单纯是税收问题，这不是经济问题，这是政治问题。